伤口，只想看着你微笑的嘴，不必在意谁是谁的谁，不要为我觉得难过，这是一道甜蜜的伤口，只想看着你微笑的嘴，不必在意谁是谁的谁。 你说的

Thank you. 在一起，融化在引力。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神经病。感谢你吸引你，让我懂了你。漂亮的人我迷了眼，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的，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的，可爱女人好坏的人我疯狂的，可爱女人漂亮的人我迷了眼，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的，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的，可爱女人好坏的人我疯狂的，可爱女人世界这样大

程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这故事说完。 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，

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，东京下雨，临时放映收音机，你听几遍机，他们隔壁城外还有个你，但下雨还没到对的时机，夏天一去又是东京七十一，

上的星星数不清，最亮的是你。

一则消息说，迪拜呢为了鼓励减肥送黄金，哎，在马来西亚呢减肥成功还可以休假，加拿大减肥呢等于减税，哎，俄罗斯减肥呢会送煤炭。很多网友就表示说，活了这么久，原来减肥还有这种操作啊！不知道你减肥的动力又是什么呢？ 你在我耳边唱歌，我乖乖听歌，轻声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。 握着你粗粗的手，像个小女人，厚厚的肩膀靠着，躺在你身边，不停傻笑着，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。 你在我耳边唱歌，我乖乖听歌，轻声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在这一刻抱着你。不放手，做我的 honey honey honey， 放在你的心里，下半个世纪我用分分秒秒好好爱你。Oh honey honey honey， 躲进你的怀里，我要我们腻在一起，这样一直甜下去。 眼神让我心动了，握着你粗粗的手，像个小女人，厚的肩膀靠着，躺在你身边，不停傻笑着，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。 你在我耳边唱歌，我乖乖听着，轻声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在

买不起满街可爱的品牌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，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，谁不爱我不存在，不明不白不分好歹，都为了爱爱爱，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，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，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不能再失败，我爱故我在， 食堂们告诉我们说，没有在夜里面大吃或者是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两个总要经历一个的话，那我只能选择吃了，你呢？ 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，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，任性的要求你从没放过，只说不出口，请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，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，这是谁说的轨道里，就爱这样的你，不用太多道理，牵着我的手一起手，我知道你会带 近日呢，胡润发布了2017胡润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，针对全球40岁以下的白手起家富豪进行了排名。最终呢，马克扎克伯格以4000亿元人民币身家拿下了第一名的宝座，37岁的大疆创新创办人汪涛以280亿元名列第九，成为中国青壮派的首富代表。其实我觉得成功不是偶然，有的人沉迷社交，有的人会把时间花在思考和钻研上面。不知道你最多的精力和时间是放在了哪一个部分呢？ 向左转，向右转，凭直觉一路往前多简单。别太慢，别太赶，下一站在你面前就是海。 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

卫青，不知道你吃早餐了没有呢？很多小伙伴呢喜欢在早上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，但是其实我们的肠胃比我们醒得还要晚，太过于油腻的东西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。建议大家呢吃一点小清新的早餐就好，比如说我们的音乐早餐就很棒哦。 笑容，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，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，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。和地上的红尘拉长自由，微风慢慢吹着，幸福感动。也想紧紧握，紧紧牵你的手，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。那个时候数着指头，时间就会很快过。我会小心呵护守候，山雨有我肩膀靠。会着急地想着我，三秒后会梦见我，在这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。整个夏天像个迷幻的世界，山路蜿蜒着相思爱的冒险，你的想念是我唯一的累赘，我用双眼捕捉画面有你情节，抱着你看着日落。那个时候数着指头，时间就会很快过。我会小心呵护守候，山雨有我肩膀靠。谁会着急地想着我，三秒后会梦见我，在这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。整个夏天像个迷幻的世界， 很多流行语呢占领了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刷屏了我们的聊天界面，如果少了他们的话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没有办法愉快的聊天就对了。比如说扎心的老铁，皮皮虾我们走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还有这种操作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啊？还有哪一句欢迎一起来互怼，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等你哦。

7月22日，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自驾大美新疆啊！由喀纳斯观白哈巴，赏最美和睦，驰骋纳拉提草原，玩转赛里木湖， yeah! 跟九六九一起驾享自由人生。报名电话：010-5175-1969，010-5175-1969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这段时间呢，一直被刷屏各种喜讯，比如说梅西结婚了，九岁相识，青梅竹马，他和安东内拉修成正果，功成名就不忘初心，这份忠贞坚守真的很让人佩服。还有双宋 CP， 对不对？上一次被这样刷屏的还是林心如跟霍建华。希望每一个为爱情坚守的你都能够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 七月的风懒懒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，不久后天慢慢的阴沉，雨后雨下过，夜夜夜夜气温攀升的无法再忍受，锁起闭上的双眼，让想象任意改变，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，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，听到心跳，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，夏天的风 发现天气潮湿闷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浑身乏力，很容易焦躁，如果工作压力大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的话，我们的内分泌就很容易紊乱了，而且消化器官也很容易消极怠工，肠胃就会出现各种症状，加上这个季节的话呢，如果稍微不留意的话，就很容易腹部着凉啊，胃肠感冒之类的，那可能这个季节要背个锅吧，要注意调节哦。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，数 属于我俩安逸世界，不用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在我身边，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 亲，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还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梦吗？几乎每一个人呢都做过梦，但是很多小伙伴梦醒了就记不住了。心理学的解释是说，容易记住梦境的人呢，大都是喜欢反思的人，而不容易记住梦的人呢，在生活当中往往会压抑自己的情感，与世隔离。欢迎对号入座。伴随最后一首歌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远离夜，给我留言，祝你今天好心情哦，拜拜。 午后的风摇晃枝桠都落了盛夏，我对着蝉认真说话，再对你牵挂，耶耶耶。 晚风轻地唱着爱沙浪，对起身无暇，我看着站在闭上爱舍不放不下， 这风景如画，院子里花洒，等最美的晚霞，等故事长大，用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，牵手 错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，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为他闪烁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欺诈，因为我爱你呀。成品种沙，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，他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 你的大风沙，你的风沙，我一样知道你爱，管他风怎么刮，管雨又怎么下，你的我就原来不潇洒，不再不说一句真的话，偶尔闪着泪光为你抹 面，这种进入花伸手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中华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欺诈，因为我爱你呀。 此刻，唯一你相伴。